大家享唔享受收睇 My Radio 嘅节目呢？查实 My Radio 嘅营运系有赖大家嘅鼎力支持嘅，请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记得交月费啦！大家可以以 PayMe、PayPal、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交月费。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第二節，我哋今年去總結香港嘅時候咧，第一樣嘢就要即係講講呢個喺附近嗰個主教山嗰、那個嗰個儲水庫啦嚇。 係啊，哇！嗰個儲水庫好靚喎，建築 係 啊。 嗰陣時嗰個建築咧就係都係咁靚嘅，咁只不過我哋就喺度住一耐，我哋就冇大家唔太去。關注呢啲嘢啦嚇。如果你細心睇咧，其實好多外國電影都好中意喺香港取景。佢取景嗰個原因又好特別咧，就係因為香港嘅城市好密集啦，即係每一個城市咧密集嗰個情況係去到咁嘅，即係同埋嗰個高樓大廈啦，尤其睇中環嗰種咧，喺嗰個 cyber world 入邊係一定係攞呢個嘅。咁嗰啲我哋唔講啦，已經好似正式講好多次嘛。但係今次呢個圓拱，即係呢個係所謂羅馬式嘅呢個圓拱形嘅設計咧。咁我相信大家如果撇開所有啲所謂 bias 啦，即係後來即係發現咗好多人講其他嘢啦，其實都係仿羅馬或者點，但係你一睇嘅時候，其實你已經有一個觸動，就係、是、哇咁樣嘅咁樣。咁呢個同佢本身嗰個儲水庫嗰個功能本身有咩關係咧？其實我一路都搞唔清嘅，咁所以遲啲可能我要揾啲建築嘅專家就係問呢個問題咧，就係話。其實佢一定要咁，即係要整個咁嘅形，佢先至儲到水。 其實唔係話儲水，但係佢製咗一個空間出嚟咯。因為就係呢一啲所謂嘅古羅馬式，咁佢只不過係利用柱去支撐個頂咁。老實講，個儲水庫個頂就係泥土嚟嘅，咁嗰個 驚冧落去啊！ 係啦，即係佢起咁多條柱咁樣去做一個空間出嚟，即係呢一種嘅儲水庫其實全歐洲都有唔少噶啦，中東啦，中東每一次咧，即係貝魯特又好啦，即係黎巴嫩咧，成日咧掘下。有啲咩工程呢就掘到一啲啊羅馬浴場啊，又或者羅馬儲水庫。 最近嗰個Pompeii嗰個 龐貝啦， 龐貝嗰個古城咩啊，又掘到個快餐店出嚟。 掘到個快餐店出嚟喎，仲要咧佢即係仲要啊，佢嗰啲顏色都可以復原到嗰下咧，真係非常之好敬佩一啲考古。 好鮮豔㗎！你如果你睇一睇咗出嚟咧，就是、一掘出嚟嗰時候咧，但係佢當然咧，佢一氧化咗之後咧，嗰段時間就會色會退啦。 係啊， 但係你睇到譬如去埃及。嗰啲咧，佢一掘出嚟嘅時候，你入咗，哇！你真係哇一聲嘅，即係嗰種嗰、那個顏色可以保留到成幾千年咧，就好神奇嘅事嚟啦。咁我哋講翻呢個儲水庫咧，就即係作為2020年最後一個即係港民咧，就相當之 symbolic 嘅，就係你掘下，你掘翻原來呢個港英時代嗰啲遺跡出嚟啊！ 呢遺跡啊！林尚娥都話要 preserve 佢啦，不過就俾人問皇后碼頭條數幾時找啫。係啊，但係點都好啊，我覺得呢個儲水庫好，咁希望佢哋會保留佢咯。咁保留佢唔係話真係要保留佢嘅模型價值喺度啊，即係其實唐人咧有好多時候數口太精，我只可以咁講。真係好叻去計數，咁變咗咧有啲嘢咧計咗數出嚟咧，覺得我會蝕錢嘅，咁咧就會將啲舊嘅嘢咧咁就拆咗佢。但係舊嘅嘢有一個集聚效益咧，反而咧就會成為一個好有價值嘅旅遊資源啦。第一同埋第二都係一個人民資源啦。咁人民資源都係一啲唔可以忽略嘅改善到我哋生活質素嘅元素啦。 你有冇去過 Bath 啊？ 冇。 英國嗰、那個？ 冇。 嗱，我寫文亦都寫過啦，就係、是、即係我去年啱啱剩一年時間，我就其中一個去嗰個地方就係 bath 嘛。咁 bath 呢個字本身英文就係沖涼啦，浸浴啊。咁、那個地方就係 bath 嚟嘅。咁、那個 bath 係咩咧？就係、是、古羅馬時個兵團去到嗰度，佢哋駐紮嗰陣時候咧，佢哋就中意沖涼嘅，即係沖特別係桑拿添啊。咁佢就整到嗰啲就係咩嗰啲温泉啊。係 咯。 咁嗰度地方而家就係佢保留翻喺度嘅。咁即係去到嗰時候咧，就有個導遊問我咧，就係、是、你識唔識阿 Chris Patton 咁？咁我梗係識佢啦，嚇佢唔識我啫嘛。咁咧嗰個即係情況係點樣咧？就係、是、Bath， 我嗰陣時 Bath 我見到啲就同而家見到嘅就差唔多好接近嘅。咁你去土耳其你見過嗰、那個 係啊？ 即係地下嗰、那個， 嗰、那個都係儲水嘅， 儲水嘅， 係啦，我都係儲水嘅，但係我話仲靚啲咯，因為人哋 嗰、那個好靚嘅，即係大家唔好用歌同佢比，因為冇得比嘅。但係即係起碼你見到呢、這個，哇！即係俾咗呢種觸動喺度嘛。土耳其嗰個就係、是、直情係 皇宮， 世界文明啦。 係啊，啲人話 Medusa 嗰只梅杜莎會喺裡面出沒嘅，真 係。嗱，梅杜莎係咩嚟咧？就是、一個女人， 係啦， 佢啲頭髮 係蛇， 全部蛇嚟嘅。 見到佢之後變咗嚿石㗎啦。 係啊， 係啦，即係講下笑啫，即係佢哋啲咁嘅即係小故事。小傳說咁樣啦，但係講起就話真係咁，外國都有好多利用呢一啲古蹟去活化又非常之成功嘅例子啦。咁我覺得呢一個主教山啊，有啲人叫窩仔山咁樣，咁附近有冇啲乜嘢地標咧？其實都佢呢一個遺跡都好有潛力去嚇建成一個好特別嘅地標嘅喎。咁即係世界俾大家咧都去美河流啊啲地方，咁會唔會話有一個啊？遺跡的保育咁做咗出嚟，可以令到成個地區個價值更加再升級咧。咁 好啦，咁呢個係第一部分啦。咁我從粹從一個象徵性去睇咧，就係、是、你掘掘下，你掘到啲港英時代嘅嘢出嚟喎。咁就話俾你聽，就呢啲嘢咧，其實你抹唔甩嘅，你唔使自己抹甩佢噶啦。 係啊。 咁啊，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咩咧？就係、是、嗰個瘟疫啦。咁我哋可以 recap 下，即係由年初嗰陣時嗰個狀態發展到依家係點樣啦。咁年初嘅時候咧，大家記得啦，就大家好鬼好 alert 嘅，又洗手啦，又戴口罩啦。咁、那個原因我哋喺個節目都講幾次，就是、因為我哋有沙士嘅經驗。咁原本嗰個情況都即係大家係好努力去做嘅，努力到就係有醫護人員要罷工，去要求呢個林鄭月娥要封關，但結果做唔到。咁但喺咁嘅情況之下，嗰、那個疫情仍然都冇惡化到我哋唔能夠控制嘅。咁係邊一陣時攞命咧？就係而家喺呢個十月至到十一月呢、這個第四波就攞命啦。咁我攞命嘅原因就係因為你係一路都唔封關，而出現咗就係一啲源頭不明嘅案例。咁其中一樣嘢就係個跳舞群組啦。如果你有，我唔知道你有冇數翻，就係、是、個跳舞群組而家感染咗，同埋死咗幾人？ 我諗佢唔會 post 出嚟嘅，因為跳舞群組牽涉到好多咧，都稍為係有啲權勢嘅人啦，係、啦。咁同埋講翻真係源頭不明，然之後今年咧可以話係咧係乒乓波，即係啲國家同國家之間咧個有一個病毒嘅乒乓波傳播，就係話一個地方，即係佢啊，當呢一個疫情係稍為好轉嘅時候啦，然之後喺第二個地區，即係變種出嚟嘅病毒就重新再感染翻呢個地區嘅。 咁而家你最大鑊嗰咪英國咯？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可以俯視到有啲人咧都已經喺今年年頭講話咧，這個疫情咧係會 last 三年以上。其實咧，即係大家可能真係要做好一個準備。 我想象唔到如果這個瘟疫 是三年那麼長的話， 我想像不到世界會怎樣。 很希望我的疫苗可以搞定，可以真的有效。還有現在香港政府說向第四個機構去查詢它， 因為實際上那個中國疫苗大家也對它沒有信心，對它沒有信心，直情對它沒有信心。 OK，我們今天去總結第一件事，就 是那個這個瘟疫啦。而呢個瘟疫去到尾嗰陣時候咧，去到第四波嘅時候，先至真係具最大，即係暫時嚟講最大嘅殺傷力，因為去到今日已經死140多人嘅啦，嚇。咁而且就嗰、那個感染嘅數目咧係冇落，即係唔落唔到啊，落唔到啊！你唔係講緊話好似我哋即係第二三波嗰時，嗰陣時一路即係透過一啲不同嘅措施，我哋可以落到。而家你睇下係落唔到啊嘛，咁落唔到去到幾時咧？嗱，而家出現一個好大嘅問題，一個好大嘅疑問啦。又記得就係喺舊年相同嘅時間咧，我係無論寫文或者節目上面，我都提過一件事，就係北京嘅決策者嘅領導人，佢哋應該當機立斷就停咗個春運。嗱，如果你諗下，如果當時停到嘅話咧，嗰、那個局勢就唔會去到後來咁樣啦。咁甚至有啲後來有啲人就坐飛機去到外國啦。咁大家即係用嗰句話講 ，the rest is history 啊，其餘的都是歷史。咁而家個問題嚟啦。就係、是、你信唔信喺呢個中國入邊係清咗零呢？如果唔係嘅話，嗰、那個春運係咪再會重蹈翻舊年嗰個情況呢？如果又係嘅話，如果我哋又唔封關嘅話，咁係咪將來即係2021年又會發生類似嘅情況呢？ 唔出奇噶，尤其是如果佢再變咗種嘅話咧，再有呢個春運嘅話，就全國大撈亂噶啦。但係呢樣嘢都唔係，好實講唔係我哋決定範圍之內嘅，即係政府封唔封關，即係 呢個一個政治決定嚟噶嘛？呢個唔係一個呢個唔係一個醫學政，呢個唔係基於一個醫學嘅科學嘅政嘅決策，因為係政治決定嚟噶嘛。而且封關唔係講緊話誒，佢而家講嘅，我封咗關喎。在大飛是不是繼續在來的，即大家知道了，就是十月那時候爆的其中一個是在珠海下來的，坐大飛下來的，是吧？那我現在大家沒有去 trace 到，就是你第四波其實是不是 在那裡呢？如果是的話，那我有權去質疑一件事，就是其實你在中國現在說的清零不是真相來的嘛，不是說他一定是隱瞞，而是說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吧？ 他冇可能掌握到 100% 嘅資訊嘅，即係如果老實講，佢可以做到一個， 唔係甚至講緊嗰啲檢驗都未必係真嘅啦。即係以中國嗰個國情嚟講，係咪啊？ 咁好多官員都唔希望有啲負責，即係唔想負責嘅。咁所以一個就係真係中國個政治文化，即係令到香港人冇辦法適應嗰個原因咯。即係就係一種文化。其實如果今次再出現一個新嘅疫情，即係再爆發啦，就係、是、代表咗佢哋。引致到呢、這、一個上年呢一個疫情爆發嘅政治文化嗰個病根啊，都係未有。 其實呢個係一個制度嘅問題嚟噶，呢個唔係一個病毒嘅問題嚟。 係啦，都係未有得到改善，同埋未有正視咯，可以話。咁佢之所以一日要咁樣隱瞞住落去，可能就係知道呢一個制度暫時未改到。 第二個問題咩咧？就係今年嗰個抗爭運動啦。咁我諗大家都唔需要去幻想一樣嘢，就係成個抗爭運動係謝曬啦。咁係特別喺呢個瘟疫同埋國安法之下，咁大家睇到就係、是基本上而家譬如話你去，就算講少少嘢，去喺街頭有少少一啲抗議活動，基本上都拉嘅，連一拉嗰個速度係相當快，同埋好廣泛嘅，甚至有啲係無辜嘅被拉咗嘅嚇。甚至有些是判監或者是定罪的，我甚至相信是無辜的。咁有些嘅創傷很大啦，譬如那個熊仔餅，佢到而家佢出庭嗰日，佢係直情係企唔到。咁民主咧就佢而家連飲水都痛嘅，因為個腸本身咧佢中咗彈之後咧，就可能係出現咗啲變化。 器官粘連啊， 粘連啊，係啦。咁 anyway 就係呢啲其實係我哋最需要關心嘅人啦，就反而係我從來覺得就大家關心啲就應該多過啲好出名嗰啲，因為出名嗰啲自然有相關嘅機構啦、相關嘅力量啦，去幫佢哋噶嘛。反而就係呢啲即係年紀又細，同埋佢哋自己又唔識，即係自己又冇能力去保護自己個利益嘅朋友咧，呢啲反而我哋即係去。應該最關心的啦。但是如果我哋睇呢個抗爭運動咧，其實我哋應該連結埋而家世界所有抗爭運動睇嘅。咁好不幸地咧，今年所有抗爭運動咧，基本上都輸咗啦。 開過花，但係之後 全部都謝曬， 全部都係因為疫情關係啦。第一，咁第二，白俄羅斯都係啦，白俄斯啊，俾人鬧啦，係。咁白俄斯嘅抗爭運動都係點講？佢係一直以嚟都係不斷咁樣去進行緊嘅。但係可以講話，即係依家講話尤其是有疫情關係，同埋歐洲同埋俄羅斯嗰個 final 個 settlement 啊，一日其實。未肯定是邊個做美國總統的話，都是不知道嚟緊嗰四年咧，嗰、那個世界外交運行嗰個大方向是點噶？咁依家咧慢慢咁定咗落嚟咧，咁白羅斯個危機咧，歐洲同埋俄羅斯會喺台底下邊咧都會傾好唔少數咁樣噶啦。但係另一方面對白羅斯人講，其實佢哋真係好擔心，因為就話由頭到尾佢哋個聲音都係被忽視，都係被歐盟同埋俄羅斯 冇㗎。呢啲喺大國嗰個大棋盤入邊係一粒棋子嚟㗎。 係啦，咁依家最新嘅消息就係講話咧，會有所謂好似紫荊黨咁樣嘅黨派啦，就會喺白俄羅斯， 即係係俄羅斯人嚟嘅。 即係代表住克里姆林宮嘅利益啦。係啦，嘅一個政治派系咧，就會喺白俄羅斯組黨咁樣咧，就係啦，咁就同一啲親歐洲嘅政黨咁公平，所謂公平競爭啊，就喺呢個白羅斯嘅境內嚇、就聽講呢一個就係佢哋嗰個 settlement， 係咁希望白羅斯，其實白羅斯係咁嘅話，佢只不過係兩個勢力割據咗地方，咁白羅斯人會唔會對呢個結果滿意咧？即係呢一個就睇佢哋即係嚟緊會喺呢個動盪之下。 他們那個決策者，不要說到 Gashenko， 看看下一任的總統會不會給到人民許願的前景去對立。 是啊，這個 Lukashenko 也很毒的，他特意將人就放在監獄裡面，就放一些有武漢肺炎的人去， 等他們惹病死啊， 惹病死，唉，是啊，即是說來都傷心。那即白羅那邊 就借了，泰國那邊也借了， 我想也是。其實我們不要說只有病毒，其實有瘟疫它最大的衝擊是經濟，是的，即有時候我又覺得，現在是要簽那些貿易協議，為什麼會簽，即歐洲為什麼會跟英國和中國，即簽那麼急這樣，在2020年簽了貿易協議去呢，就很希望真的新的一年要快點 resume 個經濟，因為今年這個經濟呢老老實實，上年一月有哪個朋友買了什麼未來一年的 forecast 呢，全部都不準的就是因為有一個肺炎情咬金殺了出來，今年大家就很希望所有東西就是 under control， 即是今年的經濟會怎樣運行呢，怎樣去復甦呢，所以就要透過真的這個政府之間呢簽改貿易協定呢，希望呢透過大家的協調呢復原回個經濟，其實有這個在個前景底下，其實就算 Donald Trump 贏了，其實他本身在內部受到歐洲盟友的壓力都會是很大的，因為歐洲一定，如果是這樣，如果我們假設 Donald Trump 本身如果是贏的話，歐洲都會施很大的壓力，因為他們就會跟你說，喂，大佬，我哋依家因為依個疫情，全國經濟真係崩潰咁滯啊！大佬，你唔好再同我哋講 America First 啦，我哋顧唔掂噶啦，你再講我哋就反面噶啦。 唔係當初話我撤軍咯，我拎翻啲軍隊翻嚟睇俄羅斯玩你咯。 係啊，但係所以依家對於歐洲嚟講咧，即係老實實 Donald Trump 佢咧冇贏到，反而係 Biden 贏咧，佢哋咧就會鬆一口氣啲嘅。係啦，咁就睇下嚟緊佢哋同中國呢個貿易協定會唔會話真係可以進一步幫到呢個歐洲佢哋嘅產業復甦？ 我講得俾你聽就唔係咁簡單嘅，即 係我唔覺得會嘅。 中國自己都好大鑊嘅。 我覺得係會令到， 因為中國個經濟本身係外向型嚟噶嘛。 本身佢係外向型啱，但係其實歐洲佢行嗰個自由放任嘅經濟政策咧，一直以嚟引導在德國以外引致的最大的 outcome 就是產業空洞化， 即是開始那些實業都搬離了去這個西歐， 是啊，搬離法國，搬離意大利的傳統的工業國，其實就是看看這個貿易協定，其實我都會回家 scrutinize 一下，即再審視一下，看看它究竟有沒有什麼新花樣這樣，可以幫到歐洲的，又或者 是對任何一方是特別有利的。 但是它有個 symbolic 的嘛，就是它現在告訴你聽，就是歐洲跟中國 friend 嘛，咁你美國點先而家係嘛？即係呢個我覺得其中係最即係唔係一定係一個實質，而係話佢呢個係一個 symbolic 一個象徵性行為嚟噶嘛。嗱，我哋即係仲有即係一節嘅時間，我哋要即係總結翻啊呢個國際方面，因為國際方面咧，事實上咧嗰個趣味性就比香港同埋中國強好多嘅。 係